但是为了它值了。 为了地球，为了我们的未来，你值得去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近日有新闻报道，都江堰核心区域内悄悄建成一座水电站，并且已经投产。因为灌溉工程责备千年，在都江堰一带水域修坝建电站，也就总会牵动敏感神经，引起争议。都江堰作为一个古灌溉工程有哪些特点？为何一直有要在那里新建水电站的情况？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又该如何保护和发挥它的价值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都江堰建站的前世今生。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2015年10月27号星期二，我们科技史上的今天，要把时间呢追溯到1966年的10月27号。在这一天啊，我们国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呢？咱们国家在本国国土上首次发射了导弹核武器试验，获得了成功。那这次试验呢，是中国第一次成功实现导弹和原子弹的两弹结合试验，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在本国领土上进行的核导弹试验。就在1966年的10月27号，地地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精准的命中目标，也实现了核爆炸。那这次试验成功呢，让中国有了实用型导弹核武器，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也标志着咱们国家真正拥有了导弹核武器。那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国防力量正快速的向前发展。1966年的10月27号，我们国家是首次发射了导弹核武器试验，获得成功了。说完科技史上的今天，再给大家带来两条跟科技有关的资讯。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话题，就是目前正在热映的科幻影片《蚁人》啊。从这部电影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说了说关于蚂蚁的话题。其实鉴于不少老电影里的科幻情节哈，正在我们的现实当中一一实现，所以之前有人观看《蚁人》的时候啊，就坚信说将来某一天人类真的可以创造出能够改变物体大小的紧身衣啊。那看过《蚁人》这部影片的知道，其实呢就是这个博士发明了一套衣服啊，这套衣服呢可以把人变得和蚂蚁一样大小哈，从而让蚁人实现拯救世界这样的一个目标。那 那最近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詹姆斯博士呢，刚好也研发了一款紧身衣，只不过和电影当中这个皮姆博士发明的蚁人服不同，那他发明的这套衣服的功能啊，不是让物体变得像蚂蚁那么大，而是为了减轻太空失重环境对宇航员身体带来的伤害。据报道说，相比于航天技术的发展速度，有关宇航员呢在失重状态下如何保护身体方面的研究呢还有点缺失。那在过去，不少宇航员从太空返回地球后呢，都会患上比如说脊椎损伤啊，这个椎间盘突出啊等后遗症。那现在詹姆斯博士研发的这套紧身太空服呢，有可能把这个宇航员在太空飞行中产生的身体衰弱反应给它降低。那博士的灵感呢，就来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短跑比赛。在观看比赛的过程当中，詹姆斯博士发现冠军在跑步时穿在身上用来保护肌肉的紧身衣啊，当时就给他产生了灵感，说不定啊，说这个紧身衣可以用在宇航员身上，从此就开启了相关研究。那时隔十几年，他的研究也是初见成效，做出的产品呢也已经展现在世人面前。目前他们正在和国际空间站以及欧洲航天局开展合作。那也有宇航员呢也曾经穿上过这套紧身衣，穿在太空中呢度过了一段日子，现在回到地球，那他也正在整理相关的体验报告。如果说这样的紧身衣真的能够减轻太空失重环境对宇航员身体带来的伤害，无疑呢是对我们的这种航天工作人员啊，宇航员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再来分享一个跟健康有关的科技资讯。在上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创伤科一个病房当中啊，住了这样一名骨折患者，他的手臂粉碎性骨折合并神经损伤。那引起受伤的原因让大家非常的吃惊，就是因为他没事的时候在和同事掰手腕。专家表示啊，说掰手腕骨折这种情况的确有可能发生。那掰腕子所导致的骨折呢，大多是肱骨骨折，其中呢以肱骨中下段螺旋型骨折最为常见。人的上臂呢有一根典型的长骨叫做肱骨，那在肱骨靠近肘关节上方3到4厘米内呢，有一个圆柱形和不规则扁平骨的结合点，就像一个焊接点一样啊。那这个焊接点啊，骨质比较少，也相对更脆弱，在医学上呢叫做肱骨髁。这个科字啊，就是一个骨头的骨，那面一个果子的果。我也查了一下字典，这意思就是骨头上凸起的这个小颗粒啊，这种东西。那我们在拎东西的时候啊，力量向下，受力方向和肱骨方向一致，那这个肱骨髁呢就可以承受比较大的力量。但是在掰腕子的时候呢，这个肱骨髁承受的是一种就是不是直的垂直的力量，是折的力量，那医学上呢称为这个剪切力啊。所以肱骨髁承受剪切力的能力很弱，如果掰手腕的时候使力的方向和姿势不对，就很容易造成骨折。另外在肱骨中下段呢，也有一条这个神经是紧贴下行。专家说，人体的神经呢一般是都被包裹在肌肉或者是软组织内，受到很好的保护，只有这条神经贴着骨头长，那骨头一折呢，它就很容易受损。所以在肱骨骨折的病人当中，有少部分呢会引起这神经损伤，出现垂腕的现象，也就是说手腕只能向掌心方向弯曲。所以啊，既然专家都表示这种情况掰手腕导致骨折的确在生活中可能发生，而的确也有这样的这个骨折患者哈，所以也提醒大家在日常掰手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史上的今天以及我们的科技资讯。接下来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话题，都江堰建站的前世今生。 FM 100.6 AM 888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